无量寿佛经讲： 诸佛如来是法界身，入一切众生心想中，是故汝等心想佛时，是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随形好，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。 另外普贤行愿品卷六讲： 知一切佛及与我心皆如梦故，如梦所见从分别生，见一切佛从自心起，又知自心如气中水，误解诸法如水中影，又知自心犹如幻术，知一切法如幻所作，又知自心诸佛菩萨色皆如响，譬如空谷随声发响，误解自心随念见佛，我如是知，如是忆念，所见诸佛皆由自心。 梦境非有非无，梦中境界明明存在，念佛见佛亦好似梦境，唔能够讲有，亦唔能够讲无。 梦中之比喻系不来不去嘅，梦中境界游历山川，咁醒咗之后咧，仍然瞓在床上未动。佛在十方世界度化众生，亦都系咁嘅，实际上系不来不去。 影系比喻不出不入，如电影电视亦冇出入。 幻是比喻非有非无，如从体起容至心。 响比喻一切境界随念现前。 从三身上讲， 梦如法身，影好比报身，幻好比应化身。 如来是自己，自己本来是佛，心有分别自起障碍，无分别就是解脱了，有分别就有生灭，无分别就是涅槃啦。迷悟之由，佛在经典中讲得好清楚。迷了就有十法界。十法界中除了佛菩萨之外，其余的都在迷，不过迷就有轻重，迷执之过失了解之后，就知道为什么要学佛了。有人说我心眼好就得了，何必学佛呢？ 又说各个宗教都是好的，都是劝人为善的，信什么教都可以，只要有一个精神寄托就得了，这些都是最大的错误，不但害了自己，而且害了别人。 因为不学佛，永远都没有得到的机缘，永远沉沦在生死苦海。如果深入经论，才知道佛法除了世间人天性之外，还有超凡入性的出世大法，以求究竟解脱，顿超成佛。菩萨事业是利益一切众生，无量无边法门归纳为六道，等于六个大纲，在家出家都可修的。人世间实在是一场梦，执着就要吃大亏，如果能放下，当下就得自在。这句话真实不虚，而何以境界现前就作不了主呢？ 因为无始以来所集的烦恼习气太重而不能断除，如果真是为生死成菩提，不可一日不读经，讲亦是讲佛法，写亦写佛法，日日如此，则烦恼日减，解与行不能分家。 以诸善根普施众生，就是以自己所有的善根都施舍给众生，决定成熟，菩萨收回向如此的肯定，如果要度他，就一定要度他成佛，才算得是圆满的。自己所有的智慧以及自己所具备的能力， 希望人人都有，尽自己所知道的佛法，常常向人解说，这样就叫做回向众生，回向菩提，回向实际了。经常讲 了一切众生界无有众生， 一切众生是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不但理上空，事上亦是空的，只不过是众缘和合所现的假象。 人我空，烦恼障断了，即成阿罗汉，出了三界。 学佛的人与人无争的，玉皇大帝让位给我，我都不要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天人仲有轮回之苦嘛。 了一切法无有纷争， 一切法包括世出世间，因为一切法是空的，讲东讲西都可以，方向冇一定。 佛无定法可说，佛开示我哋一切不执着，众生如果不执着，佛就不说法啦。经常讲 观一切法皆从缘起，无有住处， 一切世出世间法都包括在其中，因缘生法，当体即空，如真有一个住处，这个法即是实在的。而灵验经常讲 当处出生，当处灭尽， 五根对五尘是因缘相续的假象，凡夫迷在假象中，迷得耐了，以为是实在的。 这个道理如果不悟，问题就解决不到了。悟了自能自在的。经论中在理论上讲一切法空，烦恼因而断除，心性自能显现，不但心无住处，境界亦无住处。 境界是心变现出来的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既然是虚妄，又哪有住处呢？一切不要分别，不着相就觉悟了。 现在法弱魔强，障碍重重，若果能真正发心逐佛为命，不用害怕，不用当它一回事，只要不求名闻利养，任何天魔外道都障碍不到了。过一日做一日，何事世缘断了就不做了，一切随缘，乜嘢环境都自在， 魔就冇办法。 二空成就，魔仲有咩可以为难嘅呢？人若然做咗一个噩梦，吓得一身冷汗，实在是冤枉的。因为梦本来就是虚幻不实的，何必认真？ 十法界一切依正庄严，亦是梦境。观一切菩萨从初发心至等觉菩萨，他所修所行亦无处所，不可执着，当以为真。一切境界现前，不迷就是菩萨。 如何至不迷呢？第一，理要通达，事亦要通达，事理都不迷是菩萨。对一切应做的事决定要做，而绝不着想。年轻的时候应多吃啲苦头嘅，越吃苦越好嘅。如果福报系大，留一啲到老来再享受，免得老来苦啊嘛，咁岂不是好好？ 好似在校的青年学生，更加不可以只是顾着享受、贪玩、混文凭而荒废学业。假如没有真正技能与真实学问，入了社会必定发生种种障碍。 所谓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悲伤。现在老来有结局的人，都是年轻的时候吃过苦头的。想要宏法利生，必须先广结法缘。人家来找麻烦，事实上是难免的，因为多生来业因感召所致，一切横逆都应该承担的。一心一意放在佛法上，以佛法度人，等他念佛成就往生西方，就等于将他从地狱里面拔出来一样了。 法布施中以引经功德最大，但是必须有人讲经至发生效力，所以讲经说法亦是当务之急。 如果是发心宏法，必蒙佛菩萨加披与龙天之护持，但是心中要远离名闻利养，心中空空洞洞，那就必定有感应了。世间种种行业一转变过来，即是佛菩萨的行业。佛菩萨穿衣食饭都是在修波耶波罗蜜，在日用平常之中注重观行，即能转变过来。 大乘菩萨是在五欲六尘中修行，小乘人远离尘路，没有善巧方便，乃是笨的办法。 小乘人仲未见性，波耶智慧未开，只能解脱三界之内的生死，而不能解脱三界之外的变异生死，无方便智与根本智。如果有方便智，在修行中都可以转变为普贤大行，但是大乘行如果不慎重，亦能发生流弊。 菩萨有随顺烦恼行，为度生之方便，对众生有利益的时候，必不得已而偶一为之。 如果自己的程度不够，千祈不要轻于尝试。阿难已正初果须陀洹，尚且遭摩登伽女之难，何况其他呢？凡是不变的是真的，有变的是非真。 凡夫执有，二乘执空，这个是凡夫与小乘人的毛病。大乘两边都不着，对于宇宙人生一切通达，叫做波耶。 无此以来，我们被烦恼所分集实在太耐了。财色名食睡是地狱的五条根，天天以五欲分集，乐此不疲。佛法是一条好生疏的道路，岂能浅尝而止？我们必须要分集再分集，重复再重复，这才能见功效的。所以多听经多睇经是必要的，不被佛法分集，那就被烦恼分集的了。 一念亲心起，百万障门开。 本来修得好好的，好有进步，忽然间遇到一件不顺心的事，一发脾气一烧就完了。这个是世出世间一切事业成败的关键。俗语话， 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 魔一现前，即是来考试的。无论外面境界变成什么样子，心中要如如不动，因为外面的境界都是自己心里面变现出来的。在世间做任何事情，做任何职业，都可以修道，必须认定外面的一切境界都是善知识。 善人固然是恩师良友，恶人亦是佛菩萨化身替我们消灾的，对他们都要表示感恩之心，绝对不可以起一些的是非人我的念头。 菩萨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，如果他不高兴我，我就避开，免得使他心中生烦恼，随时随地都在修菩萨行。这样做呢，还会有亲慧吗？一经通，一切经通。一千七百则公案，如有一条不懂，就是全部不懂。求智慧应该先求根本智，根本智求到，后得智就自然现前了。 心地清净，湛然不动，是根本智。 读经的时候将心定下来，不要打妄想，一个字一个字的接住读下去，不好去揣摩，可以求到根本智。如果心不专一，一面读经，一面又想其他的事情，咁就冇效验㗎啦。修行人忘失菩提心，轻就懈怠废弛，重的就道心全退。大乘学人不能够片刻离开菩提心的，道者不可片刻离开菩提心。修道与求学一样，不进则退。 佛说忘失菩提心而修诸善事，魔所摄持，因此冇菩提心而修善事就是魔。 所谓魔，并非青面獠牙、三头六臂，凡是被烦恼障碍所摄，就叫做魔了。例如对于某人特别喜欢，勤加慈爱，但没有菩提心，待来生呢，可能同他变成眷属的。 如有菩提心，对于某人只有慈悲而没有情爱，就是不着相。菩提心好像一面镜子，照得清清楚楚，严严实现，但是事后一啲痕迹都冇，即修一切善，离一切相。 如果心中不清净，即是为自己找麻烦。在六道中最高级的凡夫是无色界诸天，白法中之十一个色法都没了，无色身只有灵魂，因此就无障碍。身为苦本，处处受拘束，无色界天就好自在。但在佛法中并不赞叹，因为他只能够自己自在，自己解脱，类似小乘，但仲不如小乘的。 因小乘人的自在是已出了三界，已了生死，而无色界天人的自在是有期限的。 所以四空天的人常常误会，认为自己入了涅槃，事实上他只靠定力，定力一失还要投胎的。所以学佛的人绝不可求生天道，是不究竟的。 欲界福报最大的天是他化自在天，知生乐具随意而来，自己不用费心思，全由化乐天供养，因此呢他名为他化自在天。 欲界天仍然未离开五欲六尘，到了初禅天亦属于色界，欲就断了，但只断了现行而未断种子。他能够断欲的力量是禅定的功夫，因为最高最乐的享受是禅定，这种乐趣超过欲界之乐。 欲界天是修上品十善的，修上品十善只能达到欲界的第二层天，即是道离天，但是第三层耶摩天就需要禅定了，自己没有禅定功夫升不到第三层天的。 所以超度亡人最有功夫的法师，好似梁王忏的宝智公是观音化身，亦只能够将稀事超度到都离天，再没办法升上去。 所以我们修行要靠自己努力，不能靠旁人的。魔在人间的时候都是学佛的，未能学得好就变成魔。 学佛的人如果是带有一分共高我慢嫉妒的心，虽然亦修布施亦修禅定，有相当的功夫，命中亦都多趋向于魔道。 佛教切始切终就是一个舍字，舍得干干净净就成佛了。 佛的智慧是殊胜的智慧，无上智王得无碍神通。 花严经七处九会，佛并没有离开菩提座，升兜利天，升兜率天，普现十方世界以及过去现在未来三世，佛都没有起座。这样的境界讲出来令人难以相信的， 因为佛的境界又哪是凡夫小乘权教菩萨所能领会的呢？学佛必要学大乘，比学小乘占便宜。 小乘是在枝叶上断，他的境界不过是内守悠闲，又为法尘分别影视，他所断的烦恼是粗重的烦恼，而微细的烦恼呢是未断的，他的根未断，那个时期又滋生出来了。修净土不能离开波野，真正能老实念佛，可以不必听经言教，念佛时心里面仲要打妄想，那就不老实。千万人中难得有两三个老实的，要想在净土门中有成就，就不能不留心波野。 波野即离相，无论着我相着法相，稍有分别计较，就是住尘生心，心有尘染，又哪会得清净呢？ 修行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将一切事看淡，心里面不执着，一有分别计较即是烦恼起现行，有烦恼有厌恶即不是菩提心了。千万不要以为净土法门不谈波野，无论什么法门离开波野就不是佛法的了。一般人看到经中所讲的佛的神通广大，认为这种情形 大概不是一般人所能办得到的。其实呢，一切众生都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何以我们显示不出来呢？因为众生自己有烦恼遮盖了嘛。 学佛不过是将本能显现出来，佛在经中所讲的理论无非破除疑惑，所讲的方法无非是打破执着，然后无量的智慧德能才能够现前。 世间法有高下胜劣之分，而在佛法虽然有较量功德，到最后又不能较量的所在。讲到本性不增不减，只是圆满究竟，如果增加一分就坏的了。无明一破，即是一真法解。 西方净土讲四土，凡圣同居土属于十法界的，实布庄严土是一真法界，讲不上正位之分。 如果明白这个道理，在日用平常之中，分别心尽量去减少，慢慢呢就进入一真法界。到了圆满究竟的地步，即是一念不生。中国圣人亦曾经讲到过，而讲得不够详细。庄子讲， 天地与我同根，万物与我一体， 但是就冇佛法讲得咁彻底细微嘅。万法因缘生，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时空，念念千借，生生不绝。这里所指的就是行音刹那生灭了。如同烧香，一面烧香灰，一面落灰落火兴，火又成灰。 人之初生就好似点着的一支香，所以烧香亦都可以起警觉心。佛门中处处都是表法的。 人生虽然变化千流，但是都仍然要求养生之道，直息身以修行，身体要劳动。佛法中拜佛经行都是动，心要静以定养心。既知身体是暂时性的，就不用跟人争了。争名夺利就是使到之香赶快烧完。佛陀在世时有96种外道，容易辨别。佛门里面的外道就很难认识。讲到究竟处，心外求法就是外道。念佛如果不知道消归自性，就是外道。外魔是没有几大的力量的，只怕自己本身的魔而已。 四魔就是五阴魔、烦恼魔、死魔、天魔四种，一为五阴魔。 五阴非外来，色受想行识五阴炽盛，为众恶之冤首，所以自发生七苦。 二为烦恼魔， 根本烦恼迷惑是理，障蔽正道，亦是属于自己的。 三为死魔， 死能断人之命根，妨碍修道，但并非外来。 只有第四种魔，天魔是外边的，他是欲界第六天主，他化自在天的魔王，我们的修行程度不够，他还未有时间来打扰我们。 佛法中无论修哪个法门， 都离唔开明心见性。如果目标不定在明心见性上，向外持求仍然是外道。灵言经讲舍息用根，就是指这件事了。在日用平常之中，如果依旧用第六意识，就是属于魔外。世道虽微，佛法不振。我哋冇能力扭转目前嘅环境，只有先保持自身嘅清白，先求自度，等待时节因缘成熟啦，再斟酌行事，千万不可以勉强啊！同时，先求自度会讲经说法系无济于事嘅，必须要求整。 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每一位善知识都系先求自己成就。而后道生， 外边顺境逆境都是增上缘，纵然遇到逆境，亦是佛菩萨来测验我们的。如果是没有这种境界，如何能成就呢？名必有相，例如话茶杯，大家听到心里边就有个茶杯嘅印象啦。眼前嘅境界系自己心里边变现出嚟嘅。如果自己作得了主，就可变现出一切全是好嘅境界。自己心中冇种子，又点会变现得出嚟呢？嗱，明白呢个道理，心就平啦。 见到恶人，亦系心里边变现出嚟嘅。学佛之后，自知道心即境，境即心。最紧要嘅系转自己心里嘅境界。心染污，揾净土边度揾得到呢？ 念佛唔明白佛法嘅道理，用分别心染污心念佛，不能往生。 咁系因为心与净土唔能够相应嘅缘故。 佛所说法有好多地方与普通人的见解不同的，因为他与一般常情未尽相符合，或与一般人耳闻目见的事理不符，很难被人所接受，这个是凡夫通有的现象。 但是现在科学对于宇宙间之事理能够给予证实的还是有限，科学还未达到圆满究竟的地步。如果以现在科学所达到的境界来衡量佛法，还是言之过早。 佛的智慧是一切种子，必须证得一切种子对于宇宙人生以及万事万物之认识，自算得是正确的。不变随缘，不变是本性，即须速所缘而现万有，现其本体不变。 随缘不变是佛菩萨的境界， 大乘人修行的捷径，随一切缘，心中如如不动，心不随着转，有随缘动作而本性不变之矣。 真如者，其体虽为不变，但是足缘则生万有，故此叫随缘不变。 不变不随缘，这个是二乘人的境界，不度众生，但求自度。随缘随变，六度凡夫之境界，随外面境界，而内心即随之起变化。 根本烦恼有六： 贪、嗔、痴、慢、疑、恶见。第一个是贪， 贪是根本烦恼中最重者，于一切顺境上发生的贪着心为苦的根本。 贪能破戒，嗔能破定，痴能破慧。如果有贪嗔痴，就冇办法修戒定慧，大小乘都离不开三无漏学。 贪是三界果报之业因，贪着就是放不下，其业涌是生无量无边的苦，贪是烦恼之本。 三毒如果不去掉，所学的都是落空，虽然做善事都是有留法，来生在六道中享福。 如果只知培福而不知持五戒清净，那将来可能堕入畜生以及鬼道中享福的，这个是应该要特别注意的。学佛学成了爱道， 佛法无他，只是破执，如仍然执着即是爱道。 如果我是佛教，他是耶稣教，就是自己先划了界限了，只为表达言语还可以，心中就不能存有此见了。如果有，那与其他宗教又有何区别呢？ 佛法甚深广大，无所不包，如果以为我们高，他不如我，就越学越执着。佛法是破我执破法执的，学佛反而共高我慢，就是学佛成了爱道。 若果能除去界限，生死也了，六道与十法界通通都没了，所见的是一真法界。一棵大树枝叶茂盛，而树根只有一个，枝叶上求得不到要领，拿到树根一切都会解决的了。 千经万论只归真理，世间学问宗教都是求这个，但是唯有佛法所讲的心无住只是真理，不取相不着相，连成佛的相都不取着。 经中曾多次讲到清净心，清净心就是真如本性无相菩提，一切相决不能执着，不取相就是自在圆融。所谓生心就是生到一切众生之心，生心与无住不能分开，当作两件事的。 如果只是无住而不生心，那仲是有住，因为它住在空上，偏真涅槃仲是不究竟，所以不能见性。 生在度一切众生之心，同时要离一切相，不取相。如在无住外生了一个什么都放下的念头，仍然是着了相，还是没有放下。唯有彻底放下，妄想执着分别全都破尽了，就是无住。如果烦恼无明是真实的，还能断掉吗？只在迷悟之间而已。对大乘经典要深解，要圆解，依文字起观照，解得深解得圆，即能照见五蕴皆空了。 大乘佛法难在直下承当， 我能破无明就能破无明，讲到做到。我活在世间就是为救世济人而来的，我甘心情愿去做。 佛生生世世以身命布施，连身的概念都没有，以这种精神做人处世，必能够成功。 保持心之清净光明，好像镜一样照到外面清清楚楚，这个是大乘佛法的关键所在。 灵验经讲，小乘人仲系邪知邪见，阿罗汉辟支佛嘅境界，易破了见思，我哋边能比得上？但佛仲讲，佢哋内守休闲，又为法尘分别影视， 因此大乘境界之高，实在系无与伦比。修行人最紧要嘅问题系心到处攀缘，令严经七处精心，是为了打破凡夫的攀缘心。六处着有，一处着空，都错了，无住只是自在。 灵严经未曾讲出来，是叫我们自己参悟。七处精心以后都是注解，若果读了七处精心开悟了，那以后的经文呢都可以不再讲了。念佛人听到不住一切法，觉得有啲唔系咁合乎心意，因为念佛心中即有阿弥陀佛啦，咁岂不是心亦住在阿弥陀佛？ 虽知大势至菩萨嘅都摄六根正念相继，佢嘅意义系心中干干净净，六字宏明清清楚楚，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，不但念佛。无论乜嘢事都应该系咁。 光未龙居士教中波野，幸在未陀教你圆融，唔好执着，执着系往生嘅障碍。 六道代表万行，亦就系代表一切法。大乘并未舍一切法，一切法不离波野。 学佛善学嘅，就应该将力量放在看破放下一语上。花藏世界亦是虚妄相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六凡不能住，四圣亦不能住，有住呢就是自产业啦，有了家呢就不自在啦。善财童子参访善知识，得法之后马上就另外换个新环境，如果是常在一处不动，就是有所住啦。诸佛正法之总纲是 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正其意，是诸佛教。 诸佛共同的法印，以清净心断恶修善，天天做，但心里面一概不厌的。如果越做越执着，烦恼越多，是未自正其意，与诸佛正教不相应。高级的佛法即在自正其意，心地清净即是佛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而不为六尘所染。欲破我见，必须先明佛理。提到佛这个字，有人以为又是宣传宗教，先起反感。其实佛呢即是觉，了解宇宙人生之理，大智大觉。我见一破，即有了不思议解脱境界。我见起于原痴， 一切学术思想没一样比得上佛法。佛法讲得周密详尽，离开佛法想开政治，化如痴为波野，实为不可能的事。一有无明蒙蔽，本性即变成三毒烦恼。 执偏以盖全，仍然是着想。历代祖师都是大开圆解，大彻大悟的，但是仍然有批评他宗者，无非因病下药，解缠去搏。心底要绝对清净，才能够断烦恼障，所知障。修行人不能明心见性，就是因为有异象。 佛看一切众生都是佛，如果你看人有分别 仍然是凡夫。如果想成佛，必须无界限。 但是佛法不坏世间想，世间法若果是还未做好，有缺陷，还讲什么断惑正真，一心清净。佛所说之理，本超凡情之表，建立在心性的基础上，非建立在情识上的。因此呢，学佛必须在解上求方便，先破我见，破四想。 如果想破我见，需有大智慧，彻底觉悟。如果想求智慧，必须读佛经。读世间书，何以不能够开智慧呢？因为世间书都是未破我见之人所写的，佛经则是佛所讲的言教。 佛无我见，内心无界限，完全是由本性中发露出来的。佛经中每一种理论都是圆融的，学佛的人样样无障碍，解无障碍，行亦无障碍。学佛需有师承的，台中李炳南老师，他教人学印光祖师，天天睇印光大师文册，照之而行，就如同天天亲近佢老人家，学其品德修持，学得同佢一模一样，天长日久，印光大师在不在世都冇关系啦。能牛益大师学莲池大师，亦成为一代祖师。 一切善知识都是老师，学问越高越谦虚，没有一个大学问家共高我慢。 没有顿超的智慧，只好由渐修入手。只有度众生之心，而没有任何条件，咁至能离相。离相本性就现出来了。发菩提心，不怕任何艰难困苦，方能有所成就，要直下承当。 菩萨都为在家相，好似文殊、普贤、观音都是现在家相。菩萨在社会上做的各行各业，与凡夫没有两样。不过凡夫是为了个人，而菩萨是为了社会大众。 只要有善举，应该尽心尽力去做。譬如说做学生，好好地读书，成绩优良，在家孝顺父母，在校敬事师长，这样就是行菩萨道了。佛法非常平实的，绝不好高骛远。 但是娑婆众生往往觉得自己业障深重，不敢高攀做菩萨，这种自卑的心理还未开始就打退堂鼓，这就注定不会成就。 殊不知一剪提亦能成佛，五逆十恶亦能往生，怕的呢是不能回心转意。将念头转变过来，信心增强，一生成就并无困难。使出世间法都是建立在信心上，信后要求解，解而后行。解呢是认识路，行是行走。将身体奉献于三宝，一切顺境逆境都有佢嘅前因后果嘅。那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亦有遇到逆境嘅时候，虽然上刀山下地狱，而心中清凉自在。 逆境仲比顺境好，居顺境贪图安乐享受， 自然会懈怠。 由朝到晚，心中要空寂，唔好摆嘢喺心度。禅宗大德所讲嘅， 了却业障本来空，不了还须常宿斋。 安世高嚟中国，仲还咗两次命债，就是因为佢唔知道本来空。六祖讲嘅本来无一物就啱啦。如果有一物，必须还债，三世因果报应无事能了，何况系凡夫有千千万万嘅物呢？如果空了，十法界就找不到你了。 安世高等人三界找不到他，十法界仍然找到他。 老子讲， 为学日益，为道日损。 学与道并不妨碍，为学讲事，为道讲理，事事均学，智慧一天一天的增益，而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，心中减少到一物都不存在，那就合乎老子所讲的道理了。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之宏愿，不外四宏誓愿，其中归纳之只有一条，就是众生无边誓愿道。因为众生的烦恼习气无量无边，有些福德善根深厚的，烦恼习气较轻的，就容易接受佛法了。释迦牟尼佛附托地藏菩萨，在弥勒菩萨降生成佛之前的56亿7千万年之空档期间，由地藏菩萨负责教化众生的。可惜呢，众生的烦恼太重了，刚强难化，不接受教诲，烦恼一现前就随魔走了。 令严经上所讲的50种阴魔，几乎一半和烦恼有关，七情五欲都是烦恼。遇好境界，一欢喜就是着魔，遇到不如意事，一起嗔心亦是着魔。魔与佛不在境界上，而是在自己的心中。觉了即佛，迷了即魔，心一迷，外面的境界就变成魔境界。 烦恼就是感情，应该将感情变为慈悲。凡夫的情与爱是建筑在烦恼上，以烦恼作基础，所以就不能长久了。人无千日好，花无百日香。所以话， 菩萨欲拔一切众生烦恼习气，海色无余，故发菩提心。